好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前瞻科技融合舒适驾乘，帕萨特为您开启尊崇之旅。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4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关注天气情况。未来3天本是多降雨天气，相对来说，今天降水最为明显，主要降水集中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未来3天外出要注意防雨防雷电，近期不要前往山区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伴有雷电转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来关注路况。现在北五环香白旗桥到香泉桥由东向西车多，东二环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哎，夜里下雨了是吧？ 对啊，早上起来地还湿哒哒哒，车上也有一层水。 哦，我说怎么出了以后那么的凉爽宜人呢？以后就这么着，我看 就每天早上起来咱们北京下场雨也不耽误那早高峰，然后咱们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还舒舒服服的，感觉特凉快，上班的心情都好了，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那地上也是湿的呀，倒是也不会影响交通啊， 对 吧？ 我觉得整个挺好。总体来说，立秋那天到现在，大部分这几天的里天的时间都还是蛮舒适， 都是可以接受的。 对 啊，这个老天爷表现还是可以的。 谢谢啊。 那今天呢，到了周末，咱们呢也说一些比较一些好玩的、开心的话题。是这么着，因为我也是好久没跟朋友聚会了。昨天正好看到一条消息，让我感触颇深。 嗯， 就是身边你能够 掏心窝子的说一些心里话的好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少了。那篇文章就写呢，说他们做了一个测试，就找了三个朋友说，那你朋友圈当中目录当中有多少个联系人，你知道他说的是联系人，哇一查每个人都1000多， 就通讯录呗、 啊、对，通讯录有2000多，就微信里边呗，嗯嗯，你知道吗？基本上说那你们都跟他联系吗？没什么联系。那这么着，你就把那些平时啊可能没什么联系的，只能够留下你特别要好的一些朋友，诶，最后删来删去删来删去，最少的人可能就留了2-3个。 嗯， 那你跟他们还有联系吗？有，好长时间都没发信息，好长时间都没打电话，更别说见面了。 对，一般不失恋想不起来好朋友。 还真是这回事儿哈， 就是你遇见难事儿了，好朋友之间有一种默契，就是互相有的时候不像别人需要那些怎么说呢，社交性的问候、 啊、 对吧，我们俩反正心里都明白，大家熟，真的碰到事儿了他会很密集的说说。 对，一般社交型的呢，像苗山说的，都是我们先上来客套一下，说在吗？问号，然后人 在吗？亲，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也不知道他，我在，我一直都在线，我也没有怎么着啊，你就给他回一个在。一般真正好朋友绝对不会这么问，哎，你给我出来，我今天有点事儿啊，我告诉你，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着， 我直接就语音电话拽过去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越是说嗨，亲爱的，其实可能并没那么亲。 哎呀妈呀，我是不是也这么给你发过呀？ 哦，那不，咱们俩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就是想说这话。 咱们俩情比金坚。 今天没有黄金柱说，得嘞。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在您的生活当中，到现在目前为止，您还有几个可以真真正正说心里话的，掏心窝子的一些好朋友， 没什么顾忌的， 对对对， 想说就说的 啊。上次你和他见面是什么时候的事？ 上次失恋的时候。 你还能记起来吗？真的，我就希望大家利用这个周六周日咱们可以休息一下了，别老围在家里头，咱也打个电话发个信息给这几个好朋友问候问候，如果有时间咱聚聚，多好的一件事儿啊，是不是？ 对，提到这个话题，前两天就是最热的那两天，有的时候大家出来见面，哪怕是几个姑娘说聊一聊，他们都说今天出来的都是真爱。 对， 因为就克服天气条件的不好、 嗯、 都会愿意出来见面的，那真的是真爱。 所以说有时候啊，就是这些好朋友不在多就在于精，我们也听听大家伙给我们发来的信息，看看您有哪些个知心的好朋友。这一张膜什么意思呀？ 哎呦，真的是，你知道吗？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啊，对呀。等会儿，今天几号？ 今天11号，但昨天是。但是哦，可能是因为他关注了我的那个苗小山，可能会上面 公众号是吧？ 因为公众号的那个微信号上面，因为我习惯。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哎呀， 祝你生日快乐，珊珊。 等等。 Happy birthday to you。 有有有。你们俩都是真爱。 我这算是。起哄架腰，我这没人准，人还想起来了呢。 哎呀，真的是一障魔，你知道人为什么帅吗？有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的， 相由心生。 哎，说到好朋友，人就把你这好朋友想起来了。 你看，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是我们 远隔千里， 心里已经是好朋友了。 嗯， 在我一个月才能写出一篇攻略的情况下，他还去点赞，我真的是 太不容易了， 真的是亲人。 我告诉你，那一个月写出来这一篇字字珠玑啊，那全都是硬货呀，对不对啊？ 真的很，我其实挺佩服那些纯以自媒体为营生的这些朋友， 太厉害了， 不容易。因为我有时候为了爱好啊，出去旅行写点旅游攻略，你说平常咱们聊天还行，我真的落实到文字上，我想怎么简洁，怎么让人看得容易、哦、然后要把这些归纳总结，要配上合适的图片，我的天哪，真的一天可能都写不完， 写不完，吭叽吭叽的。我记得那时候咱们没有微信的时候，不是微博吗？ 嗯， 微博，然后完了以后、啊、最早是 blog， 对，博客， 然后那时候台内好像对主持人有要求，就是跟那个某网站合作嘛，就是推广嘛。哎呦，我就去为这事儿，我还专门去天坛，下雪吗？我去天坛堆了个雪人，你知道吗？ 哎呦，你不知道世界上有个叫度娘的东西吗？ 不是，因为我得自己给我自己拍照啊。 你不知道有 PSS？ 当年好有那么厉害吗？反正 好多年前了，你说雅娟那时候还在呢，零几年吧，零七、零八、零八、零九， 那时候可能没有美图，但是一定有 PS 了，是吧？我也不懂，你知道吗？这个老土， 主要是想借机出去走一走。 哎，对对对，然后专门去天坛还堆了个雪人，然后拍了几张照片，然后摆拍打雪仗， 好有意境，点赞有几盒。 好了，得嘞得嘞，借着周末的机会呢，咱们也说一说跟您最好的那几个好朋友，以及你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对，我今天的几个好朋友，飞翔的黑豆芽，还有小笑脸，还有红雁，还有 都来了 掌摸。今天祝我生日快乐的这些朋友都是亲人，你知道吗？ 油饼公主， 对，飞翔的黑豆芽就甚至说祝油饼生日快乐。我喜欢这个新名字。 油饼可比你岁数大多了，我告诉你，还不得成百上千年了。 那这个事儿我认。 得嘞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你最好的朋友。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组主要内容。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我们了解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昨天起呢，北京公交将在北京南站地区呢增开天通苑、回龙观和来广营方向的三条高铁专线。该举措呢将会提升北京南站夜间抵达北京旅客的出行便利度。高铁专线的运营时间为每天的晚上11点到晚上的12点。上车地点设置在北京南站的北广场，采取定点发车与人满及发箱结合的运营模式。乘客呢通过北京定制公交 APP 预定可以享受票价的优惠。公交集团呢还介绍，自7月30号起，公交方面在北京南站地区同步采取了常规公交增发夜间车次、夜班的公交增配机动运力和开通南站高铁专项三项服务的保障措施。 另外呢，8月9号，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办发布了本期的摇号数据。据测算呢，新申请者呢可能将7年之后2018+72025年了，才能够排到新能源的指标。那么上期2031人抢一个普通车的指标，本期呢申请数量再次增加，中签难度呢将超过上期，普通车、新能源、小客车中签难度都是创了新高啊。等七年也 行， 新能源啊，对吧？咱直接一步到位。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比如说以前的老汽车开始报废，然后用这个号码可以买一个新车的情 况。对，更新换代了嘛。 对，其实已经运营这么长时间了，所以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指标就很多人是越来越难中，但是其实是家里是第一辆车这种几率不是特别高了。 对对对，而且前两天我打车，我叫了一个车，哎，新能源车，我第一开始都没看出来，后来跟那司机师傅聊，他其实就是一个国产品牌，我真没想到现在国产品牌做得那么的好，车内非常安静，动力特别棒，而且我最主要的就是问了一下，因为电动的嘛，就是看电池嘛，咱们知道国外某些品牌可能达到跑这个400-500公里的，我问了一下，人家也400公里。 对，就咱们就是国产有一个，就咱当地产的这个牌子 啊，对， 就最好像是容量最大的电池也是有400-500， 就是400多。他说，而且充电特别快，一会儿功夫就充满了， 快充哈。 啊， 但是其实还是不支持快充，不像手机，不像现在手机的 Type C 接口支持快充。 哎呀，那车做的还真精细。 快充呢，其实只是支持这个比较临时的情况，比如我正在跑高速啊，我跑一半快没电了这种。 哦， 其实还是推荐啊。尽量有时间的充它一晚上，到正规的充电桩去充。 但我觉得啊，以后随着科技发展了，这些问题肯定能解决，以后快充就是标配啊。 但是其实 吧 随着这个电动车进入家庭，越来越多的人家庭呢会选择用这个充电车，以后充电桩的设置真的是个问题。我最近就发现好多小区门口从这个居民楼里边拉一根就民用电线， 那太危险了，那是违法的。我觉得 很多很多，我最近举报了好几次，我可能上黑名单了。就是我看见一个 你不会上黑名单，他们会上黑名单。 而且我还是过两天再去溜达过去，看还在那儿，我还打。 好，你看看这油饼皇后管的事儿就是多。 好，咱们再了解一下这个民生方面的消息。上个月，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也就是 咱们常说的 CPI 同比上涨了 2.1%， 超过了外界的预期，这也是自今年4月份以来 CPI 涨幅首次重回20代，登上了年内的次高点。同比看来呢，上月的 CPI 涨幅比6月份扩大了 0.2%，非食品价格依然是主要的上涨动力，涨幅达到 2.4%， 影响 CPI 上涨大概约 1.96%，与今年的6月份相比呢，上个月我国非食品价格环比上涨 0.3%， 涨幅继续明显扩大。受到暑假出行需求的增加影响，上个月国内的飞机票、旅游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14.5%、 7.9% 和 2.2%， 三项合计影响 CPI 上涨大概是 0.19%，也是 CPI 上涨的主要原因。 对，暑假嘛，出去玩的多了，肯定各方面需求也多，涨一点有情可原。 孩子放假是用钱的高峰啊， 您可以错峰啊，您可以8月底9月初出行，那时候绝对是一小淡季，但是就这一个月，10月1号又回来了。得来呢，其实呢，进入暑期啊，口腔医院除了正畸科孩子扎堆之外，还有一个科室的孩子也不老少， 嗯， 这就是急诊。 哎呦， 特别是每天傍晚之后，总有家长抱着孩子冲进诊室，哟，我们家这孩子的牙磕掉了。 哎呦， 口腔医院的医生就提醒说了，口腔和外面伤呢不同于一般的外伤，由于口腔和面部组织结构特别复杂，那么和面外伤呢常会伴有口腔组织器官和临近器官的损伤，比如说像牙外伤、舌体外伤，舌头还能受伤呢， 那可不是， 以及上颌窦及颅底外伤，所以呢，一旦发生头面部的外伤，就应该首先到综合医院神经外科排除你的颅脑是不是受损伤了。 嗯， 如果出现了面部局部的肿胀、疼痛，还有这个眼眶周围的淤青、张口受限，就张不开嘴， 对， 等等这些现象，就有可能存在着颌骨骨折了，需要口腔颌面外科的专业治疗。那么另外呢，如果有牙齿脱落，一定要立刻找到脱落的牙齿，保存在湿润的环境当中，最好是泡在这个生理盐水或者冷鲜的牛奶当中哦。尽快的到专业医疗机构将牙齿复位。有的患者呢觉得牙掉地上特脏，您啊没事儿，用水冲冲，泡在池里带到医院去还行。那么这种干燥保存是最差也是最错误的一种保存方式哈。实在没办法了，哪怕是用水冲干净了之后，您含在嘴里边，它也不要干燥保存。 别咽了。 对对对，是。那估计不会啊，小朋友除外啊。另外呢，要想把牙成功的植回去啊，植牙植回去，时间特别关键，最理想的时间是在30分钟之内。牙齿离开我们人体时间越长，那么植回的成功率就越低。 嗯， 哦，30分钟，那您还得找一个就近的医院，而且这个医院还得有牙科。 哦，难度系数有点大。 为什么就是暑期的时候会经常会磕到脸？ 因为是这样的，暑期的时候孩子的自由时间多了，平时要上学，自己一玩，有时候在家或者是带他出去旅游，这种时间的特别的机会特别高，所以被磕了碰了的机会特别高。刚才其实这段文字听上去复杂，其实特别容易发生。 嗯，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头特别重要？因为这个嘴和牙都在脸上，对吧？面部神经是特别丰富的。 对，最重要的就是，我就觉得一般咱们比如说去扶东西啊， 嗯嗯， 去干嘛去玩去，不都是用双手双脚？你又不是用脑袋。 小孩走走路，咣当就磕地上了。 我的天呀！ 门牙磕掉了，几率特别高。而且孩子就是多动嘛， 哦， 你比如你在饭桌上吃饭，咱们就坐着，那孩子坐不住。 来个社会人， 玩玩这，玩玩那儿，垫一垫，然后咣当就磕在那儿， 摇一摇。哎呀，所以说特别危险哈，啊。所以家长，尤其是平时带他出去玩的时候，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千万得盯紧了，不能说您自己玩手机，孩子玩去吧，对吧？ 对， 哪玩去？哪游泳？是爬高？什么下河的都行，那可不行。 我觉得从小就要让他灌输一个自己对自己负责任的意识， 要有自我保护意识。 对，你知道，因为有的时候家长的过度，就怎么说呢？对他的过度呵护，以至于这个孩子失去了自己的自我意识的能力。 嗯， 所以他觉得什么都敢。其实这个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就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比较洋气，经常看一些外国的育儿办法。 嗯， 所以呢，不同于其他家长，他从小啊，你知道他 九个月大的时候，他跟我们聚会， 他九个月大还是他 孩 子？ 孩子九个月大的时候，他出来聚会吃饭，我们不叫他，因为我们想你才八九个月，刚生完孩子，在家休息吧。结果人背着孩子就来了，我说你这九个月孩子你怎么弄啊？他说哎呀没事，搁婴儿车可能搁不了，因为那孩子骨头软， 坐不住。 他就把他放在了旁边的桌上，那个桌上没有人，那个桌比较大，可以坐八个人，他就把他放在正中间。 八九个月也可以坐。我前两天我们那哥们儿来，我跟你说过吧，他那孩子才六个月，已经坐比比凳。 是吗？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家孩子稍微晚点，大概一周就能坐稳了。但是基本上八九个月还可以。 然后他就把他放在那个桌的正中间了。然后我们说你是不是亲妈？你不要不理他，因为我们在另一个桌吃饭。 天呀！ 而他就谈笑风生，已经忘了他有个孩子在那。然后那些服务员都很害怕这个孩子在他们的餐厅里滚下来，所以围了好几个人就看着。但那个孩子啊，我就观察他，他这个手和脚就朝着天这么支棱着，这样保持他身体的头是朝着天花板的。然后刚开始哭了两声，没人理他，他自己就玩得很好。然后他妈就说你这指着他哦，你自己待好，不要掉下去，掉下去你自己负责哦。 当然我觉得这个方法是一种方法， 但是我是说虽然很多人看上去有点过激，但他这首先我要说我这个朋友从不是说完全不管他，比如跟我们聊两句他回头看看啊，或者是他的余光，不，他是有把握的，就是他可能在家试过无数次，然后在家我去他们家串门的时候，那个孩子在地上爬，我们就很担心那个茶几的桌角他撞到头什么的。后来他就说他撞， 但是就是我觉得你说这么半天，其实我觉得最终的一句话最重要的是什么，咱不多说了，就是分孩子。他们家的孩子也许 子 真的是他们家的孩子也许是适合的，但是你要是这么说了以后，万一有的朋友说那我下次去我也是八九个月，让我们孩子就在那儿待着吧，万一摔了掉了呢？其实真的是分孩子，每个人的教育方法也不一样。 对，但是我就说 出意外真的是有很可怕 的原因。你要看着他，我不是说彻底不管了， 对对对， 就是但是你要从小培养他，就是你自己对自己。 就是其实八九个月的时候，我觉得呢， 没意识是吗？ 对，还是要。跟紧 好吧，这就是当了家长和没有当家长的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心情。 就万一出了麻烦，真的是你后悔都来不及，是不是？好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分享你的那些好朋友，以及你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吗？来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吧，哥们儿， 叫声哥们儿，过来待会儿，别再把自己装在寂寞口袋里，喝杯烈酒，中暖在心头，可以不要清醒，不再想何时天明，工作的烦恼过了今晚再努力，学会放过自己，人生不过是场戏，完美的爱情也要自己去争取，没有下过雨怎么会有好天气，传说中哥们就这样充满意气，所有的故事我都愿意去倾听，再苦再浓的烈酒咱们都一口喝下去，永远不需要言语，是一种默契，传说中哥们就这样胸怀仗义，就算有风雨也要勇敢走下去，患难之中见真情，心动手足的兄弟，再晚的崎岖一起走过无畏的前进， 来看看大家伙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呗。 啊哎呦， 糊涂的旁观者说，说到和好朋友多长时间没联系了，想了想也大概要半个月了吧，那两天正好我的心情不太好，出去后在饭桌上他们什么都聊，就是一个字儿都不提引起我心情低落的事儿，这才是好朋友、 哎、真的是因为他们懂你嘛， 对，要不懂你就哎你怎么着了， 什么情况啊？那人怎么又不理你了？给你发信息没有啊？ 哦，不想提。 我拂袖而去。 飞翔的黑豆芽就说了，好朋友就俩，见面还是年初了，现在都6个月没见了，聊天从来都是你给我干嘛干嘛，等你干完了，哎，你可以走了。啊，就结束了， 这也太那什么了吧？ 但是就是直接一些，可能没有那些就是寒暄的部分了， 哦， 是吧？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鼓励大家啊，就应该把这种真情留给身边最重要的人。但我们自己其实做的也不好。 对，有的时候往往对自己身边最爱的人，比如说家里人发脾气， 对， 甩脸的，对吧？不管不顾的， 对， 其实心里。事后也会多多少少有一些愧疚， 对，尤其女孩一般都跟妈动不动是吵一架，然后爸爸在中间调停。 有时候我妈跟我姐吵架，我爸都出去。你们那意思就是你们吵你们的。 哎，是不是都是容易就是女儿和妈？ 他也不知道该说谁。你说闺女吧，闺女又小；你又说妻子媳妇儿吧，那媳妇到时候夜聊的你还睡不睡了？ 我中立，对吧？啊、 对， 我不站队。 得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邀请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几条消息。 嗯， 昨天呢，市住建委联合了市工商局、市网信办、市通信管理局和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集中约谈了像链家、我爱我家、麦田在线、中原地产、21世纪不动产、网易、新浪、五八同城、赶集网、安居客、百姓网、房天下等房源信息发布的主要网站，要求了各平台规范房源信息发布，并且提出了互联网平台发布房源信息的具体要求。那么这次呢，北京市以清理虚假房源信息为目的，规范信息发布的主体为手段，率先提出了互联网平台发布房源信息的要求。那么从9月1号开始呢，互联网平台都要按照要求发布规范的房源信息，如果随意发布不合格的、不合规矩的房源信息，将发现一起，咱们查处一起。 受资管新规的影响呢，全国31个省份7月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收益率较6月份有所下降，其中北京地区的保本类的封闭式理财平均收益率是 4.2% 降到 4%， 非保本的理财是 4.94% 降到了 4.89%， 我估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了。 对对对对对，影响还蛮大的。 对 不 对 来，再来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海淀区正在建设两处城市森林公园，一个呢是位于百望山脚下的中国银行森林公园，以及呢位于玉泉山西侧的妙云城市森林公园。那么其中呢，中国银行森林公园呢将于本月底正式竣工了，金秋九月就开门迎客。那么另外一家妙云公园预计今年底建成开放。 嗯， 哎呦，真好哎，西边又多两处。 对，可以逛的地方越来越多，绿色越来越多，还是好事儿。 东边也有吧？ 东边就咱家那儿吗？庆丰。 又说的跟包子铺似的。 对对，庆丰公园，通惠河上的那个。 对，希望大家呢也有时间的话，当然是前提天儿凉了凉快哈。 对，秋高气爽了，出去转转。 去咱们的这个森林公园感受感受，溜溜弯啊！ 继续发来您最好的朋友有几位？ 有几个到现在还能掏心窝子说说心里话的朋友？ 嗯， 上次您跟他们见面又是什么时候？您还记得吗？ 嗯，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您还在为积存了过多的硬币发愁吗？还在为手里的破旧钞票而烦恼吗？广发银行提示您，有积存硬币、残币，请及时到银行兑换，爱护人民币，让国家名片更美丽。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 捷豹 XFL 仲夏零距离，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啊，您这个知心的好朋友，真的啊，咱不开玩笑的啊，就是掏心窝子的，对吧？您张嘴借钱立马能借您的， 啥都能说的。 对对对，开玩笑，就啥都能说的，有什么不痛快的能只能跟他们这几个人说，剩下人可能家里人都不说的那些个好朋友，您还有几个人啊？上次你们跟他们见面是什么时候啊？您还记得吗？对不对？我们也特别希望利用周末的这个节目时间跟大家分享分享。您呢有时间也抽个空给人打个电话联络联络，甚至要都在一个城市咱们见个面叙叙旧，多好的一件事儿啊！北京有这么两个，今天是吧？ 你能做到吗？ 我告诉你，我这一周末还真约了。 真的？ 对， 是你组织的吗？一定不是。 是我组织的。 真的？ 真的是我组织 的。为什么我想说这话题啊？其实我们也有大概两周吧，两周没见，倒是也不是很长。主要是人家拜托我找点演出票，我帮你，我得给 交货是吗？ 对，一不小心说实话了。 主要是交货，见面要交易。 那你说我还得请客吃饭，你说我这，哎呀，真够赔钱的我。 只要你有一颗善良的心， 是 相由心生吗？这是你帅的原因啦。 下次有好演出也提醒我啊。 好呢， 啊， 高一哥，我最近缺一点钱。 我不认识你，我来看看大家伙给我们发来什么信息吧。 对，有一种幸福叫简单啊，还有空谷幽兰，还有胡的旁观者送来的祝福我已经收到了，谢谢 Lisa 这位同学。然后另外呢，胡度的旁观者就说了，收到和好友多长时间没联系？我想了想啊，也大概要半个月了。那两天正好我心情不太好，出去后在饭桌上呢，他们什么都聊，就是一个字儿。不会提起我情绪低落的事儿。 对，就照顾你心情嘛。 哎，你看我就说了吧，一般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就会特别内心特别的虚弱，特别需要有人安慰。 也许他并不需要说什么， 对，安慰就是你陪着我， 对，你就在旁边待着，然后呢我有时候发点小脾气刺疼你一下啦，让你干点什么事儿啊，你还得乖乖去就范，你就干，然后我心里才能痛快。 对，就是一种安全感，你知道你最亲近的人在你身边待着，你就踏实。 对，来看看这个肖就说，那很容易呀，啊，我上周还见过，跟我发小还见过面呢，昨儿还通过电话呢，我发小去香港玩啊，还跟我说带了点特产，我就琢磨，哎，是不是把云吞面给我带？那玩意儿不方便带，连汤带水的， 哎，好好吃啊！ 还有真空版的叉烧包， 哇，叉烧哇！ 还有奶茶粉， 哇，一冲就好了呢。 奶茶粉我还真没在香港买过，回来一冲就行了。 嗯， 哦，行，那您跟你那发小说，给我也带包呗。 哎，都打包一些了。一掌魔就说了，我上初中的时候，班里有俩男孩追跑打闹。哎，这四个字是我非常喜欢的四个字。 追跑打闹， 其中一个门牙被磕掉一半。我还记得当时的场面，一个班的人都蹲在教室给他找牙，然后他举着半颗牙就去口腔医院。现在我跟您说，这位朋友这个磕螃蟹一点问题没有。 哇，哦，那小牙。但也不建议哈，包括哎，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是自然掉牙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说，你上边的牙要掉了就往下 对 扔，下边的牙要掉 扔房顶， 扔房越高越好。哎，这什么讲究啊？这是 反正就是不知道，反正现在楼房多了也没什么机会， 扔不上去了。 以前住过平房的时候， 对大杂院， 你知道我小时候多淘吗？我们家有一梯子，是隔壁邻居的，我妈有时候就是拿过来修修补补啊，上面的一些什么东西，我没事就爬到房顶。 你上房揭瓦去啊你？ 嗯， 好吗？就跟那 所有墙头都爬过。 啊，邪不压正里边的，在房顶玩， 对， 骑着自行车， 而且我们家那个房顶还是那种可以站人的平的，你知道吧？不是瓦那种，哦， 平的， 对，是平的， 很少见， 很少见吧？ 就是大杂院里真的很少见平的， 不是大杂院， 那是因为库房我见过平的， 没有，反正以前小的时候 住在东单那一带的时候， 哦， 当然它不是那种整个平，因为整个平那种是比较新，后来新盖的平房是那样的， 那就楼房都那样了。 对，然后呢，老一点的房子，再我想想，老房子里的后偏后气一点，是有那种一片是平的，旁边有瓦那种。 哦， 所以我是有时候就站在那儿，后来发现这个地儿已经不满足我，我就开始顺着墙根爬别人家房顶。 我天呀！哎，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都说跑偏了啊，就后来盖起那个高楼大厦的时候，就尤其盖那种18层啊、20层左右那种塔楼的时候，因为小时候谁家里要住楼房了，都特别新鲜。反正我们那年代是哈，我们就爬到楼顶，那个时候楼顶好像还有一个天台，它不锁，反正原来是不锁，我们就能打开门上去，然后就叠纸飞机，叠完了以后往下扔。哎，我就记得特别清楚，就因为我们有一同学住塔楼，可新可新的塔楼，然后我们就爬上去往下扔纸飞机，那个时候真的是无忧无虑的童年呀，当时就想什么时候我也能飞起来。 还好你只飞了纸飞机 啊， 大家最好不要去楼顶飞任何东西、啊、 对，后来我姐就说，我让你吃鸡翅你就能飞起来，这个 哎，这个梗不错， 原来说过在节目里头。 哎呦， 肖还说女神说那是自己盖的平房吧，小时候我也是东单那儿的。 哎呦，而且这个肖说了，大帅你读的太不仔细了。 我不是大帅，我是高磊。 肖你要被 你好新朋友， 你要被屏蔽了。 那倒不会，肖应该是我们的新朋友吧，因为他没有头像，第一次见啊。 你快来一个头像让我们看看你， 对，帅气的模样哈。 对，帅，说说你的好朋友们。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聊一聊你身边有几个可以掏心窝子的好朋友，上次你们见面是什么时候呢？ 嗯，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3线地铁交汇，4季叠景园林，8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好了，北京时间的8:1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接下来热点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非遗与爆款电视剧的互相成就。 嗯， 昨天晚上我们演艺群会节目还聊了聊这爆款电视剧呢，《延禧攻略》分析了一下哈，我们来了解一下近期的热门网剧《延禧攻略》当中的服饰精美，特别的考究，可谓是有目共睹。但是讲究到什么程度呢？要不是剧组人特意做出了说明，这外行人可能还真看不明白。据了解呢，剧中人物的服饰是参考了各种史料古画，竭尽所能的做到了经得住推敲，更且融入了像什么的刺绣、缂丝、绒花等多种的非遗手法，还有众多的这个手艺啊老师傅呢亲手制作而成，就连剧中最普通的宫女儿的服饰也用到了多种的绣法。那么从传统的京绣、宫廷绣到缂丝、手推绣、打籽绣，还有盘金绣，哎呦，全部都是经验丰富的老绣工纯手工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甚至是请来了苏州缂丝制造技艺传承人作为他们节目的这个电视剧的指导。 哎呦，每次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就感慨啊，就是我们自己可能都不是很了解自己， 真的是 希望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在看电视之余，真的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多了解一下，也在为我们就是能够让这些技艺传承下去。 对呀、 是吧。然后呢，据这个史料有记载啊，剧中的富察皇后因为勤俭，以通草绒花为饰，不欲珠翠，剧中呢也忠实的再现了这一点。而那绒花之精美啊，似乎不逊于珠翠。据说呢，剧中的绒花是由绒花工艺大师、南京最后的绒花匠人赵树宪参照了故宫博物院 馆藏的实物手工所制，正是所谓的还原了历史，惊艳了时光。除了服饰之外呢，剧中呢还有昆曲啊、打树花等非遗的项目露脸，这也是打树花第一次进入到影视作品当中。 对对对，打树花其实也是张家口地区的这个一个保留的项目哈。 对，嗯， 这个白天也有，晚上也有，大家要去的话一定看看哈。那其实说到了非遗，剧中的非遗门道特别多，堆砌出了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整体。观众呢不必看出非遗的技艺，但是也能够体会到他们所呈现的美感和文化底蕴。影视剧讲故事呢应该是最重要的，但是好的故事呢仍然是需要精美的包装。可以说这一次非遗给热门影视剧做了一次精美的包装。 嗯，这其实呢也是互相成就。 嗯， 非遗成就了延禧攻略的审美风格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同时呢成为热门的传播平台。延禧攻略也成就了这些不为人知的非遗，让这些往日只是在圈内人关注了解的记忆呢和大众兴趣有了一个结合点，这也算是非遗活化传承的一次尝试。这样的互相成就得益于影视从业者的视野开拓，也是非遗从业者提到一个醒儿，非遗传播平台还是有待于开拓的，不要总停留在呼吁大家支持和关注的层面。 对，其实我觉得人家等于是这个剧是于正的剧， 嗯， 啊，就是他能够把这么多的非遗项目融会贯通到整个的剧当中，他其实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 对， 因为之前对他的这个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嘛，但是这次的电视剧做成功了， 嗯， 其实我觉得他的怎么讲呢，也是功不可没，也是给大家打开了另外一个途径，另外一扇窗，就是非遗的宣传，就像刚才咱们念到的，可以用很多种的方式，而不是一味的说教和灌输。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影视从业者来说，真的是算提个醒。 嗯， 有的时候成本是差不多，这个我相信一定成本会上去。 当然了， 对吧？ 这一定的。 但是有的一些影视作就是剧组呢，他们会盲目的追求一些利益，可能会把这个成本压得越来越低。那无论是美工啊，还有是各方面，你都能看得出来， 浮化道，啊，嗯， 对吧？那浮化道吧，你看上去容易，哇，您看那个备场，多少人为他服务，换场，然后每一个景衣服都得搭得上。 是， 所以我是觉得只要用心，大家能感受得到。 嗯，那说到了这部《延禧攻略》，那么咱们就来听听其中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雪落下的声音》。 痛并把快乐尝尽，明明话那么含蓄，假装那只是定理，逻辑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明明话那么含蓄，假装那只是定理，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逃 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的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亲亲。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再来继续看看大家伙给我们发来的关于自己哥们儿闺蜜的一些故事和经历吧。 嗯，花仙子就说了，和苗大侠小的时候有一拼， 怎么着了？ 都是淘气的假小子，好朋友两个，从来不用客套，有话直说，有事儿的时候几乎是每隔两天就通一个电话，没事儿半年都不见得通一个话。最后一次通电话是半个月前了，见面预定在九月初，房子装好，要为他贺新居了。 哇，太棒了！带点暖居的这个礼物呗，是不是哈？带瓶红酒，我觉得最简单了。 嗯， 哥几个一块喝。哥几儿几个吧，直接就给人论到哥几个去了。 对啊， 嘟嘟先生就是说了，我和我的小伙伴已经6年都没见了，说实话真的挺想他，可是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我在贵州，他在哈尔滨。嗯，您在贵州听我们的节目吗？哇，厉害了。他说大家都忙，过年回老家都见不着一面，记得那时候我要帮老师做事儿，每天都泡在国家图书馆里头，根本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那时候他每天呢给我送饭，吃完饭他也不打扰我，就自己坐车回家了。哎，现在我女朋友对我都能没这么好过。兄弟啊，你在遥远的哈尔滨还好吗？回北京咱俩好好聚一聚。 哎呦，暖心呐。 是，哎呀，真是一个是在贵州，一个在哈尔滨，但是他们俩好像是应该是在北京同上的大学， 嗯， 是这意思吧？ 嗯嗯、 有过同窗的4年经历。 哎，你知道有的时候对于女孩之间的感慨，闺蜜好友、 嗯、 好到什么份上，真的觉得比男朋友好。 啊，穿一条裤子那种。 就是比如说啊，就是有男朋友有的时候，因为是不是同性嘛，他还不懂你，还需要你说。但是女孩可能有的不愿意说，你猜你又猜不着， 对， 交流很困难。 嗯。 但是同样的，这个女孩互相懂对方，真的不用说对方就懂。你会发现，哎呦，要不咱俩过吧？经常有这样的感慨。 对对对对，小的时候就看俩女孩特别的 手拉手上厕所。 对对对，哎呦，我就当时我们就特别不理解他们。另外一个为什么要去、啊、所以就可见女孩的那种感情是特别细腻的、嗯、 对， 当然了，其实男生之间也有这种，刚就像刚才嘟嘟先生说的是吧，女朋友都没对他那么好，对吧？那时候忙的时候他那同学还天天给他做饭呢，到那儿也不打扰他，送完饭就走。 哎呦， 哎呦， 贴心， 这是铁哥们儿。 哎，你知道我有两个好朋友，真的也是，有一个朋友还离我挺近的。 嗯、 然后呢，有一次我好多年前啊， 嗯、 等我买房的时候，真的没有钱了。我有一段时间我说呀，真的可能就几十块钱可以过一个月吗？ 接济我吧，是这意思吗？ 都没有说。那个、哦、有一个那个女孩那天就离我家很近，她有一天就来找我，主动给我打电话。那、 嗯、 你下班了吗？我说我快到家。她那等你一块儿吃饭吧、 嗯， 我就在你们家楼下哪个饭馆等你。 嗯嗯， 然后带我去吃好吃的。然后一会儿他说、哦、我先去结个账。我说哎，不用，我说我来吧。他说不，最近我每天来找你，如果我没什么事儿的话。那你最近肯定很穷过的、 哎、 就是哎呦，你知道那种贴心、 哎、好窝心啊。 对，他会用实际行动就说，好，最近姐姐还行，你过得不太好，那姐姐天天带你吃好吃的， 下次这样的姐姐也介绍给我。 对，而且每次有时候出去稍微远一点啊，真的，昨天晚上我还其实下了节目，跟嘉宾一块吃个饭，有一个好朋友来找我， 嗯、 特别远，他从那个他做科技的嘛， 哦、 所以他一定是 北边， 很北边、 哦， 然后来找我们吃了个饭，临走的时候他说我今天限行，我送你回家吧，今天你也限行。哦，你知道吗、 哎？ 这是女孩都是。 哎呀，真的是有的时候，哎呀，怎么想说女孩之间的感情？真的是我们外人可能看不懂也不明白。 你知道闺蜜有的时候是你最贴心的朋友，有的时候是你的姐妹，有的时候是你的男朋友。 嗯， 就是这样的感觉。 都有。来吧，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说一说您那些个可以掏心窝子的好朋友和他们的故事。上次见面的时间你还记得吗？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 出发 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 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赞助播出。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关注一组消息。国家大剧院的打击乐节呢，自2010年创办，每两年一届，力邀全球顶级的打击乐家汇聚，带来高水准又颇具创意的打击盛宴。8月17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第五届国际打击乐节将隆重举行。 8月28号到9月2号，由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贝里尼歌剧《梦游女》即将登台。该剧由曾经在大剧院导演《纳布科》和《玫瑰骑士》的著名导演吉尔伯特担任，我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迪里拜尔和意大利歌唱家罗莎费奥拉共同出演阿米娜。 北京电视台原创跨界喜剧竞技秀节目《跨界喜剧王》第三季即将从8月18号开始在北京卫视播出，到时候呢，张晨光、沙宝亮、海一天、张萌组成的跨界明星，以及还有惊喜嘉宾柳岩、徐海乔，他们将呢和喜剧人潘长江、杨树林、文松碰撞出欢乐火花。那么本期节目呢，在作品上强调喜，突出剧，舞美效果也是大大提升。 8月30号到9月2号，北京当代艺术展呢将会亮相全国农业展览馆，带来呢国内外30多个顶级画廊的数百件重要艺术作品，集结了特展、大师展、沉浸展等多种艺术形态的这次大展呢，共分为艺术还是讲述的数啊，价值、未来、活力和众望五个单元。其中价值和未来呢，作为展会的画廊板块，共邀请了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成都以及亚洲、欧洲、美洲的众多一线画廊参展。 在这儿呢，我们再插播一条消息啊哈。那么刚刚我们收到的消息是气象台今天呢4点53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当前到今天上午本市将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局地短时雨强比较大，并且呢会伴有6级以上的短时大风， 对， 一定要请大家注意防范啦。 哎呀，希望大家注意啊，关窗是不是 保暖是吗？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关窗，就怕渗进来雨水 这倒是哈。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忘掉那天涯孤旅的愁，一醉到天尽头，也许停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举起这杯酒，干杯啊朋友。 莫彩儿说了，就周五昨儿我还去见了我闺蜜呢，我高中同学，我们接上不短了，我们就约一起见面吐吐槽，串串瓜霸，特别过瘾。 我觉得这是能不能定期见面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你们的生活状态是不是类似， 还有就是所在的区域是不是靠近，如果太远反正也稍微麻烦点。像我最好这两个朋友就周末约的都在朝阳区，一个就是在红庙路口，离我们家很近吧，还一个在十里铺那儿， 都不远， 都不远是吧。 但你觉不觉得生活状态很重要， 就是生活的半径得要相似。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状态就是比如说你结婚了他没结婚，或你有孩子他没孩子，是吧，步调。好，咱们插一段资讯和广告吧，稍事休息，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 我是高磊，稍后见。 让我们再次举起这杯，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哎呀，说说咱们可以掏心窝的好朋友，您还有几位哈？上次跟他们见面是什么时候？你们之间都有哪些故事发生呢？欢迎大家呢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大家伙的信息呗。 有一位稳风这位朋友算是向我们求助了 啊。哦，说什么呀？ 他说呀，我和我的闺蜜好久都没有联系了， 哦， 我觉得我们之间有隔阂，缺少了信任，不知道怎么打破这种僵局，求帮忙。 你首先要考虑一点，一定事出有因，一定有一个导火索，他不理你，他一定有原因的呀。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你最好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的把这个原因告诉我们，我跟油饼女皇我们俩才能有的放矢给你解决问题呀。 咱们得对症下药。 你这僵了以后，那我哪知道你们俩中间出什么事儿了？是因为啊，这个上次吃饭你没带钱包啦，还是上次吃饭他把你男朋友气跑了呀，还是因为什么事儿？我们只能瞎猜。 您把他男朋友给带走了呀？ 那估计你们俩就不用打破这种僵局了，就僵着吧。咱俩太坏。来说说一丈魔说，再 操心操个稀碎啊。 他说再说一个好哥们儿的事儿哈，我们几个哥们儿从小一起玩到大，去谁家都不用提前打招呼，赶上饭点我们就直接在他们家吃饭。家长呢就觉得自己其实好像有好几个儿子，从来也没烦过我们几个。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嗨，那时候我们真能吃啊，不是假能吃啊，一顿饭哇，12个门钉肉饼都不算多。去哥们家吃肉饼，他妈妈一人烙饼都盯上我们仨吃的。 哎呦，小伙子吃饭真的是给他们做饭太难了。 是是是，小时候我也是，那米饭三碗三碗的吃， 还得蘸点汤 啊。对，还有那个也不是门钉肉饼，我们家就烙那普通的肉饼，就是我告诉你，9个10个的，9张10张的吃，那简直了， 那代谢身体。 哇，现在我一张我都吃不下去。 要没长大个呢。 现在光长肉了是吧？ 不，你知道小时候吃那些就是说明都长得合适的地儿啦。你看你高呀。 哦，是吗？ 当然了， 反正我是比大帅高一点，比王一还矮一点。 何止是一点，不止一点点。 哎呀，哎，真的小时候那种感觉特别好。我这一丈魔就说这话，我就想起来，小时候我是住这个东四哪儿来着？ 哎呦，你 新那个新中街儿，东四十条 的。啊， 我小时候住我姥姥家新中街儿大杂院里头，我们呢不仅仅是小哥们儿，还有小姐们儿，就是那时候特别小，我住我姥姥家大杂院里头， 啊， 小姑娘小小的一块玩，真的就是，当天晚上闻谁家香，做饭的味儿香，我们几个就串他们家去， 串各家吃。 对，我就记得有一家那女孩叫刘洋还是叫洋洋，我真记不清楚了，白白净净的，然后呢他们家只要是炖平鱼，哎呦 哎呦 那香，然后他妈还蒸馒头，蒸那大馒头。 哎，我跟你说我饿得不行。 最主要的呢，其实那鱼倒还是其次，用那个馒头蘸鱼汤吃，哎呦太绝了啊。 我记得我表妹以前就说，最喜欢的就是那个油焖大虾汤泡饭。我说真的，我说那我吃虾你吃汤吧。 你真的傻呀。 我吃虾他吃汤。 哦，对对对对， 谁傻， 哦，那他傻。对，咱们自己人，咱们必须得，即使那汤真的好吃，我也承认那个汤不仅仅是 入味儿， 就是那个最好是跟那个米饭再稍微加一下热炒一下，哎呦更香了。 胖子都是这么吃出来的。 然后最后啊，我告诉你一诀窍，怎么更香？ 怎么呢？ 我向人学的，就是说你快出锅之前，你切点小青葱，然后呢把那个青，然后那个在那个炒饭中间，你那个平底那个锅嘛，你中间挖个洞，把它们刨开， 埋进去， 大概也就半分钟的时间，你再出锅，我的天呀，受不了！ 葱香味儿， 我能再吃顿早点吗？ 我好饿，我真的好饿。 所以我觉得你啊，真的光吃油饼亏了。 哦， 不不不，油皮儿只是其中一部分。 哦，是吧？ 因为是这样，我说了一大长串，一般的朋友只记住了前一样，只是没有认真听后面的而已。 后面是什么？你跟我还没说过呢，在节目里头。 真的、啊，你知道有一段时间那会儿，因为王一来的早嘛，他老说珊珊，咱们相约在食堂商量一下一会儿的选题呀、啊，还有我们的节目慎一慎。 哦、 我们俩大概七点整就可以在食堂碰到了。 哦、 然后那个时候王一有个就说，哦，吃一个鸡蛋就好了。我说啊，我说那你先吃着，我得盛点菜，我等我盛完咱们再聊。等我吃上之后，王一说我去直播间等你。你知道我的盘子里有多 少？盛菜就盛了那么长时间。 我一般早上起来，只要他能烙得出来，我是能吃俩油饼的。 哦。 然后你知道咱们那儿不是有煎饼吗？ 啊。 但是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就、 啊、 好像咱们这烙油饼多慢似的，他怎么 不 烙出来俩呢、 啊因？因为人家开餐是七点半。 哦。 咱们节目早，所以我们七点去，人家还在备餐。 快点，快点，师傅。 对吧？没别人。吃，然后有的时候我就看烙煎饼的大哥，他得等油饼那边炸出来，他拿薄脆放在那个煎饼里，对吧？有时候我一去，他就明白了，哦，这人得吃油饼，他们一下能炸仨，然后拿出另一个来就做煎饼，然后我基本上吃的油饼差不多了，那边煎饼也好了，我还能再吃，不能说一个吃不下了，把一个煎饼他们切成四段，我还能在那吃一小段，再喝两碗豆浆。 哇、哎哦，你这是什么肚子呀、 哦？ 你现在是不是还处于发育期啊？ 啊，对，长身体，长高个， 二三窜一窜，二十五补一补。你说你现在属于？ 我等着明年窜一窜。 好嘞，好嘞， 气人吗？ 我就不按着你了。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是。 哎呦，身边有没有那么几个好闺蜜、好朋友，好久不见了，但是其实筛筛通讯录，真正掏心窝子的就那么几个人儿。 嗯，说说跟他们的一些故事吧。 嗯， 包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呢？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了，接下来咱们关注一组这个旅游文化消息哈。 啊， 石景山区模式口大街中段改造工程近日完工了。 嗯， 徜徉在整治一新的大街上，附近居民是纷纷感叹，哎呦，曾经濒临衰败的京西古道它又活起来了。 哎，这怎么回事呢？模式口大街呢是北京市公布的第二批历史文化保护区，位于石景山区的中部，占地 35.6 公顷。此地原名是模石口，因这个盛产模石而得名，后来呢取其谐音将模石口改成了模石口，古为京西重镇。模式口大街呢，全长1500米，是京西古镇通往京城的交通要道，东接京城，西通塞外，曾是兵家必争之地啊。模式口大街始建于西周，闻名于明清，是连接京城与塞外的京西古商路。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就是从这条街上走出来的。 是前些年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模式口古街的宁静是被彻底打乱了，街区内私搭乱建特别严重哈。狭窄的主街上车辆无序停放，周边两个大型的农产品市场那更是加剧了交通拥堵和环境的脏乱差，让生活在附近的居民是苦不堪言呐。 嗯，2014年呢，石景山区结合了城管体制改革和开展治乱疏解建高端行动，从文物的修缮、街区的整治、市政改造、文化传承等方面发力，重现了京西古道风貌。2017年，也就是去年，模式口改造首个试点工程南小街路段呢是修缮完毕，两侧房屋呢恢复了清末的民国风格，建设统一的地下管廊，道路上的各类线路管道全部入地，基础设施全面提升。目前的模式口主街的中段改造也已经完成了，改造后的大街是绿意盎然，一步一景，具有京西和本地特色的民俗景观也是遍布其中。 是的，古道古街建筑民俗呢也将是未来支撑模式口大街的四大历史元素，对于已经列入文保 保单位以及有价值的民居院落，模式口呢将修缮改造成四合院博物馆，并且植入相应的文化功能。 嗯，在大街的东侧承恩寺之内呢，一座由原来的燕京八绝艺术馆升级而成的博物馆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预计将于年内改造完成。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的馆长就介绍了，在艺术馆的基础上呢，将燕京八绝大师工作室融入其中，游客到此不仅可以欣赏到艺术作品，还能感受非遗的技艺。 没错，那么此外呢，永济寺未来将建成一个展示漆器文化的中国漆器博物馆，同时呢，与北京金漆镶嵌和燕京八绝等文化企业合作，展示中国现当代漆器大师的艺术作品。在法海寺，一座通过现代技术还原明代壁画的数字博物馆也将于年底建成。在田义墓还将建成中国明代石刻艺术博物馆。未来呢，模式口将成为一个集非遗传承、民俗特色、古街文化于一体的博物馆大街。 你看，我们所生活的这座城市是如此有历史感和文化感，只需要你走进去去了解它。 是啊，等天凉快了，咱一块儿去，好不好？ 一起走 啊！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奥林匹克公园， 好， 评出了十八景这事儿哈。 嗯，北京呢，来自1987年评出的新十六景之后呢，30多年都没有举办过大规模的景观评选活动了。为公园景观命名，在我国是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一次也是依据中国文化的传统，给景观呢均以四字命名。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至今呢，奥林匹克公园十年间已经接待了中外游客5亿人次。 哇、哦！ 嘿，真是受欢迎啊。 嗯， 就大家都可把的门口都踏平了。作为国家5A级景区呢，奥林匹克公园的美呢，不同的游客有不同的感受。奥园十八景丰富了公园的内涵，增加了公园文化的厚重感。 对，我们给您分享分享这个奥园十八景，分别是盼梦成真、和光瑞雀、北顶飞霞、鸟巢圆梦、奥运之光、水运方圆、七院文华、奥塔流云、仰山胜景、五环同心、一路走红、碑林脊骨、花田野趣是银杏叠金、双元皆翠、奥海游龙、钻石星辉、冰丝炫彩。 我给您翻译一下。 对，我就想说，当然我们刚才说的这只是非常文化范儿的 名字，有诗意的名字。 那么具体是哪儿呢？ 首先就是熊猫盼盼、 啊、 还有这个和谐雀， 对， 还有赖建北顶娘娘庙、国家体育场、还有火炬广场以及奥运冠军墙、国家游泳中心、夏晨花园、奥林匹克塔、仰山、奥林匹克宣言广场、健身步道、朝阳真实园、花海、银杏林，还有这个生态廊道、龙形水系、钻石球场，最后是国家速滑馆。 这么多景儿，咱一步一景儿瞅瞅去吧。那么说，十年前一场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给世界留下了美好回忆，未来这些个记忆都有望入藏北京奥运博物馆，并在展览中亮相。近日呢，北京奥运博物馆向全球发出了征集帖，征集奥运藏品，期待共享奥运记忆，见证奥运征程。 嗯，这次征集面向全球参与奥运、热爱奥运的组织和个人，征集的范围呢包括各类的文献、影像资料、书籍资料、实物资料、个人纪念品以及其他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奥运见证物。 目前的北京奥运会博物馆呢，已经是收到了首批捐赠品。曾担任北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的王慧，将其在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时穿过的工作服和徽章捐赠给了北京奥运会博物馆。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常志富，原国家跆拳道队队员朱国，这是我同学。 哎呦， 我上首都体育学院那研究生班的时候的同学，也捐赠了各自收藏的奥运徽章以及曾经上场比赛的护具。 该聚会了。 哎，对，真的，我们俩毕业之后15年毕业就没再见过，他就一直带队员打比赛。 对 对啊、 嗯，你看今儿这话题，下了节目再联络一下 啊。 据介绍呢，奥运博物馆将组织专家对捐赠物以及资料进行评审，填补博物馆同类的藏品缺项。具有展示研究价值、成系列有特色的奥运藏品呢，将会优先入藏博物馆，并将在博物馆的各类主题展览当中展出。 是，北京奥运博物馆呢是坐落于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是一座以奥运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继续等待着大家的信息，说一说和友情相关的那些事儿。 你变得好寂寞，很 球上不见。你现在好不好？听说和他散了，有空就给个电话出来聊聊，想确定你很好，就好像你说的，爱没有特效药，最笨的人才为爱发高烧。好怀念那夏天，我们被雷雨下的狂叫过大街，不管在别人眼里有多么疯癫，有多么不体面，那几乎变成生命中最珍贵。 对对对，这个 Espresso 说了哈，是不是这个辣剑娘娘，是赤剑，赤剑哈。 哦，赤剑，赤剑， 谢谢您提醒，谢谢您提醒哈。 哎，我刚才其实我起了一个不好的头，我自从说了饭量之后，好像今天变成了大胃王节目，就大家开始比。你看，一丈博说剩的肉丝蒜苗拌米饭三大碗起步，还有盛伟就说吃门钉肉饼那位兄弟十二个算个啥，我52了还能吃四个馒头呢。 我天哪，您收着点，收着点啊，别吃太多了，还这胃受不了。 还有一丈博就说了，磊哥 啊， 你住东四十条新中街啊？ 对， 我家住前粮胡同呢。 咱们也不远呗。 哎呦， 来看看嘟嘟先生说，高磊你是有多 out 了，别说在贵州了，就是在国外也能听你们节目啊。现在随便装个某个软件，那里面有全国各地的电台，随便一搜就能尽情听。是是是是，是我孤陋寡闻了。我告诉你，我们的听众朋友不仅仅是在贵州，在国内什么澳大利亚、英国呀、韩国、日本啊、新西兰都有，都有，没事就给我们打个招呼，冒个泡，都有时差呢，还得起来给我们听节目。 对，我们现在的听友朋友们都是很 international， 对，遍布世界各地。小涛也说了，嗯，请问油饼姐神啊，不是，请问油饼女神姐姐，为什么我在北广官网什么又发现你的靓照呢？ 就只有一个字可以解释，啊、我懒。 这是俩字儿吧？ 哦，我中心字是懒， 懒懒懒懒懒。我告诉你，回去赶紧的啊！我告诉你啊，得让大家好好见识见识什么叫油饼女神。 好，我看看，就是年底前把它放一放。 对。然后盛伟就说了，哎呦，去年七月份终于回到单位上班了，同事是位40出头的女同志，她父亲原先就是我们单位同事，她怕跟我说话不注意而惹我生气，问单位我的好朋友，好朋友说没事的，因为我跟她一样性格啊，就跟小朋友一样。哦，就是口无遮拦是这意思。 对对对，非常简单， 心直口快。 嗯，安心老爷就说了，我和我一个老朋友30年没见了，一年前呢他就得知我患重病，就从宣武区到长安区特别来探望我，当时我特别感动，永远不会忘记我这个好朋友李振刚。 真是真是，其实还有就是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很多很多身边的挚友好朋友慢慢联系不上了，因为这因为那个，比如搬家呀，换工作呀，等等。哎呀，其实我好多小学同学那时候玩的可好了，现在真的就找不见人了。 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你生活状态不同步，也导致了大家时间对不上。 对， 比如说你有娃，你的有一个同学还没有娃，或者还没成家， 嗯， 你每天时间真的要带娃，带他上各种培训班啊，生了病了还要带他去看，你自己还有工作，真的没有太多时间说朋友再聚一聚。 是， 但是比如单身的朋友，可能能聚会的时间就多一些， 机会多了， 对吧？所以大家真的就是生活状态不一样，以至于步调可能不一样。 没关系。像我们这样的年轻父母把娃交给对方，比如说今天我要去聚会，我就把娃扔给他，他要去聚会可以扔给我，我们就互相二传就行了。 真的 娃遭罪了，这娃那么可怜、啊、感觉就舅舅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感觉似的。得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最后一点时间，咱来说说奇闻异事。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咱来说说英国一女子发生的奇事儿哈。英国一女孩子叫阿黛尔·伯恩斯，近日呢向一家美容院提起了诉讼，索赔100万英镑， 哎呦， 约合878万元人民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她在这家美容院历时5个小时理发，还有烫发过程当中，因为多次洗头发，导致后来她就中风了。 哎呦！ 经过医生诊断呀，店里在给她洗头发的时候没有注意保护她的颈部，致使她患上了美容院中风综合症。 Adele 现在47岁，先前呢是护士。据媒体报道呢，是2016年的4月21号，她曾经花费了200英镑到格拉斯哥一家名为彩虹屋的美容院理发烫发，美发过程当中长达5个小时。在这个期间呢，店里共给 Adele 洗了6次头发，但是没有注意保护她的脖子那个部分哈。所以她回到家之后， Adele 就出现了头痛的症状，但她以为是美发店没有进食的缘故，就可能饿着在那坐了4-5个小时。最近呢，她就感觉越来越不舒服。他在打扫卫生间的时候突然发现晕眩或者短暂失明，稍作休息后呢，他打电话向老公就求救，话还没有讲完，据说就失去意识晕过去了。 天哪！ 然后丈夫赶回家就发现他已经瘫在地上，无法讲话和行动，右侧面部下垂。他随即呢就叫了救护车把这个妻子送往医院，经医生诊断，美容院的不良洗头方式导致了 Adele 的颈部受损，还有血栓阻止这个血流流回到头部，让他患上了美容院的中风综合征。 那么患病之后呢，他开始复健并且重新的适应生活，但丢了工作呀，时至今日他依然是无法正常说话、阅读、写字和行动。那么根据了解呢， Adele 的这起诉讼案是苏格兰地区的首例，他也希望这起官司能够提高英国美发业的行业标准。 哎呦、 啊、还有这么个病啊。 有可能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洗头发的那个座、每家都不一样。你知道我有时候感觉痒的度角度特别大，有的痒的角度就舒服一点、然后就有点恶心反胃，这都是有的。 哦，这个角度的问题。 对，因为你看，你记得有那种躺平平的，可以往后仰，就给你洗头的。 嗯。 还有一种就是一个座儿，你往后仰的。 还有原来老式的不都往前趴吗？ 然后对，那颈椎容易受损。 对，还真是哈。 反正大家不能掉以轻心啊。 对对对，尤其是可能比如说，到了这个夏天，屋里边开空调特别猛， 嗯， 对着你颈部脖子直接吹，也不是一件好事哈。 嗯。 来看看哈，这个紫丁香就说了。前两年呢，家里装修，装着装着，我周转资金就不够了，肯定啊，装修就是无底洞。我就给一姐们打电话，问问她贷款手续如何办理。得知我需要资金的原因之后呢，对我说：“哎呦，贷款利率我告诉你太高了，我手里现在有6万块钱，如果需要，我告诉你全部拿走，先用，不着急还。”把我感动的这一塌糊涂哦。我们一直会经常见面，这么仗义姐们儿，我珍惜一辈子呀、 嗯、 对吧，人家还没说要借，人主动是仗义直言要给你钱， 好朋友 是吧， 好朋友真的是在关键的时候你能感受到那种浓浓的暖意。 珊珊，咱俩是不是好朋友？ 你要多少钱？你要多少钱？ 6万。 我跟你说，我在我看来有数的钱、啊，架不住我们无价的真情。 哎呦，说的我心里好暖呀、啊！那可以不写借条吗？我这人是不是太鸡贼了？ 哎，咱们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是慵懒的猫，不是说，哎，也不是一开始中间那段， 啊、 他不是说、 啊， 哎呦，俩人不怎么联系了，不知道怎么和好吗？ 啊、 人家发来原因了。 那、啊、 当初呀，一个闺蜜和男朋友吵架闹分手，跟我哭诉，我就顺着她说了男方几句，没想到这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他们俩和好了，而且她男朋友好像还知道我说的话，尴尬死了。所以从此我们就很少联系了。 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告诉你一个劝架的原则，就是什么呢？你是男生，你劝架的时候就一定要说，就甭管这个事情到底谁错， 说自己人， 不是，就是对，说自己人，说男方的不是、嗯、啊，不是， 说 女方的不是， 自己的好， 夸男方好。如果你是女孩，你就一定要说夸男方的好，说女方的不是。 我肯定不，我就实话实说。所以我想说的是，慵懒的猫， 如果因为这件事儿，哪怕我说了对方的不好，他会主动跟我说，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我跟我闺蜜说了她男朋友不好的话，他们俩就算和好了。真正的好朋友，你这个闺蜜 其实不介意这些的。 对，而且你的闺蜜会主动跟你联系，说我们俩最近和好了。如果她都没说这样，她可能心里没有把你当做真正的好朋友，你也不用遗憾。 对，还是有芥蒂。 对， 我觉得说的对，咱们北京人就应该这么敞亮，是不是哈？好了，那今天呢，咱们的节目也快结束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希望大家有时间跟咱们的好朋友常联系。我是高磊， 我是苗山， 稍后是娱乐七十二变。 传承奥运，汇聚北京，2018年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于8月8日至8月12日在北京举办。文化节将以朝阳区奥林匹克公园、通州区城市副中心为基点，辐射至丰台区、顺义区等地，通过燃动盛夏、北京欢迎你等多个主题板块，组织开展多项全民参与的趣味体育活动，同时带动全民体验冬季体育运动。